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抽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everyone. Hello, welcome to our Monday lesson. Hi. 哎，周一的老友记课程不多见哦。恒老师呢有2周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大家要倍加珍惜现在老友记的课堂啊。恒老师最近身体恢复的如何？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啊。 OK, 嗓子还是有点我英文叫 strained, 累，说累吗？ 紧和沙哑还是有些疲劳？ 紧，就是声音音质都有区别了，都有一点可以听出来。 Can you hear it? It sounds weird. 听不出来，觉得挺好。 那没问题，那就好了吧，那就好了。 老师平时的教学工作十分的辛苦啊，一定要多注意调试啊，休息，不要就是，把自己搞得太辛苦了啊。 要喝茶，你得 start drinking tea。要开始吧 ，I should start。 啊，同学们也要在我们的课堂当中呀，多多珍惜，好好的珍惜老师的劳动啊。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些发音的纠音的点评呢，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消化，自行的练习好。好，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学习了。Yeah. 今天呢是第121讲，哎，今天这些情景呢，继续是第9季的第16集，继续上一次 Phoebe 和 Mike 的这个感情故事这条线。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呢，我们说到了 Mike 对于 Monica 开出的新郎官的笑话，他表示。有一些紧张，所以呢，他就和菲比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也就是说呢，暂时呢 moving together， 但是呢，绝对不考虑说什么 getting married 这件事情。 Yeah, I don't want to. 对。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菲比呢，虽然是常人眼中一个比较另类的女孩，但是她的感情观呢，非常的传统。 是的，她还是想要。最终呢，结婚，然后有个小房子，然后有几个小孩子，就是结果。那 Mike 这么一说呢，也挺好的吧，因为他就是初期一旦意识到这事儿，就直接坦白了。That's a good thing。 菲比呢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呢，他也对麦克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不想呢在一开始就隐瞒对方啊，说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没事儿了，就只是说谈个恋爱什么的。他就说其实他也想要这个正常人的生活啊。然后呢，麦克就觉得说，那这种想法我是不能接受的啊，至少我现阶段我是不能接受的。那菲比就说， yeah. 菲比就说，那你会为我改变吗？麦克说，不会。 No， 对。 那麦克， no. 麦克说，那你会改变吗？ 菲比也说不会。No， 他说我也不会。结果呢，就在众人们的见证之下啊，他们好朋友们还在帮助他们抬沙发，刚刚抬到屋里，还没把沙发摆好。大家还举着 分手、 对，大家还举着沙发呢，就看见他俩当场就分手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所以你看看今儿这个情景还挺那啥的。人间悲喜，分分合合啊，又开始上演了。好，所以今天这一集还有蛮多的这个点要跟大家讲的。好了，首先我们来进行本周的学习答疑。哎，这两周呢又收集上了一些问题，同学们久等了。第一，春暖花开同学问的是一个他自己摸索出来的自我纠音的方法，他想问问老师啊、这个方法可不可行。他说、我呢先用这个微信啊输入呢输入中的语音转文字有这么一个功能，对吧？大家都知道微信里有。 是的， 我呢来检测我朗读的单词或句子能不能够转化为完全对应的文字。如果它能够自动识别出来，这就说明我读对了。如果没有转成对应文字的部分呢，那就读错了。请问老师，我自己发现这个方法您觉得行不行？ 首先你这个想法呢非常好，非常聪明。 OK，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就是用现有的工具好好利用他们，对吧？这个很好。可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是一个设计语音识别的软件的人或者一个公司呢，你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你做这个系统是识别语音的，我们要如何定义这个系统好或者不好呢？那好呢，就是在各种情况下都能识别出对方想要说的词，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融很多的就是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等等，直到就是一个人可以就是比如我说半句话，然后这个还可以识别出后半句，这个可能是就是巅峰了，就它最厉害的一个能力了，因为它可以预测到你想要说什么，以这个句型以及你的语境。那与此同时呢，就算你的发音特别差，或者口音特别重，或者我们也不用说口音特别重，我们就说英文的口音那么多种类，然后很多的都是属于对的，你的澳式的口音对，美式的也对，英式的也对，你需要一个系统就是都能识别出来，也是说它很强，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发音不太标准，它还能识别出来，这也就是说明这个识别的软件特别强大。所以一般公司来设计这些软件呢，会考虑到所有口音，以及就是不太标准的口音还能识别出来，就说明他们做得好。所以你要是说了一句话以及它识别对了，这个不见得说明你的发音有多么到位或者多么标准，很有可能就说明你的口音没差到人工智能都在你面前跪下， right？ 所以就是你用这个方式呢识别不出来你想要说的话，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大。然后识别出来你想说的话呢，也不见得会说明你的发音没有问题。所以我刚刚也自己检测了一下，你说用微信对不对？那我也用了，然后我的用的发音是 thank you， 它识别出的是 thank you， OK。 如果我多说几个字呢，它的这个准确率也会越高，因为它可以通过一种我们叫 context， 语境的方式来给你判断出每一个字是什么。 嗯， 因为有一些就是词的发音的可能性是不可能这么搭配的，所以他们就会更准确。所以就是用这个方式呢，只能把你带到一个基础的一个程度。如果你想要继续磨练发音呢，这不好使。 嗯，不好使。可见啊，人工智能呢，只能说检测出来你说了什么。尽最大的努力检测出来你说了什么人话，人类的语言，人话不是猫猫狗狗的语言哈，确定这是人类语言系统当中的文字，但是呢并不能够帮助你纠正或者是说检测你的这个语音有多标准，你的发音有多到位。 对，其实对他来说就是你的发音越不标准以及他也能识别出来，对，那就说明这个软件很好。 嗯 ，right， 所以它其实只是 他们都追求这个 功能，它只是一个识别功能。 Yeah， 毕竟它也不能代替老师， yeah， 不然的话呢，那就不用有老师了啊。 那也可以吧。 我觉得我们同学们有很多自己想的这些方法，证明他们在学习的路上呢， 是的， 都在给 自己这个想法很好。 对对，动脑筋想办法。我也是，我也喜欢它这种创造力啊。 嗯， 起码是自己在一门心思的钻研，在研究。挺好的，所以他就向老师求证一下啊，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好，第二个问题呢，来自这个春天啊，他说我也是几个发音问题请教老师。来，同学们，我们一起听听看哦，很多老同学这些问题你们都可以来解答。来 ，it's 和 is 的发音，我总是听不出来如何区别，请问老师。 好，首先它的发音区别呢，还挺明显的，主要的是这个爆破。所以首先你能不能发一个 t 的音啊，这个要稍微注意，因为 it 的这个 t 的爆破呢，很多的学生其实就会发成 is， 没有一个爆破，就一个 s 的音而已。所以首先你能不能发对 ，OK？ 然后第二个呢 ，is 这个浊音，实际上说的时候我们也会轻化，就变成 is。所以如果你就差一个爆破呢，它的意思就变了，就从第一个词变成第二个。那听的时候呢，如果你在听真正的口语，或者你在看电影电视剧什么的， 他们的发音区别呢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爆破呢是很弱的。 嗯， 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是自己发的时候都没问题，然后你是就听人家说的时候有时候感觉跟不上呢，那在这个情况你就是要通过一个就非发音的方式来识别是哪一个词。比如我们这位同学 Spring 举了一个例子，这里句子有一个 It's not about 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事儿不关于什么什么，跟什么东西没关系。 嗯 ，right。那这个开头你能说 is 吗 ？Is not about 吗？就不行。所以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句子的开头会是从 is， 然后再来 not about， 这个词组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听的时候呢，你也要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语音，就跟刚刚说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能力一样，它不仅是听这一个音节的音，你也要听剩下的词。然后接下来，然后它上下文这个就周围在说什么，让你知道就是这个，那这就是你的语感，你的预测能力，然后这些都是通过练句型来培养出的一个反应。嗯，因为一旦就是口语中人说的快的时候呢，连就是我就是英语是我母语，我是无法通过一个音节就知道对方想说的是哪一个词， 嗯， 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嗯， 也是听不出来的，就是一定要听整体的 ，right， 嗯，好的， yeah. 好的，这个爆破的这个问题啊，自己首先也得会， 嗯， 会了以后呢，听上去就容易，更容易从上下文里边识别，它到底讲的是哪个。 Yeah.Yeah， 所以两个都需要，一个是有这个技能，这个能力，耳朵足够敏感，然后另一个也就是靠你的语感，这两个都需要。 主要是啊，还不熟，主要是自己还不够熟， 不够熟。 你越熟，你觉得这两个词的区别越大，根本不可能搞混， 嗯、 啊，不可能搞混。 嗯、 经验知道吗？经验你的经验要丰富，你要见得多， 要累积， 那要累积。哎，见得多，你就不会再搞混淆了。好。 嗯， 第二个问题，我听到《老友记》里边有一集是 woman， 好像也是发 man， 嗯、 那有时候它就跟那个复数 women 的发音一样吗 ？OK， 所以我们这位同学呢，你要看音标，不能光看一个词的拼写，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我们这两个词呢，它的第一个音节写的是一样的，对不对？可是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所以针对单数的，它的发音是 wo。是一个的音 woman， 然后复数的它的发音是 we 的音 women， OK， 所以它两个词的第一个音节写的一样，可是它发音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音节写的是不一样，可是它的发音是一样的，所以单数复数的都发 men， 所以你听对了OK， 没错。可是你听的第二个音节的确是一样的，可是你没有听说第一个音节是有区别的。你可能完全忽略第一个音节，为什么呢？因为它两个拼写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可是它发音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音标。OK， 后面它 M A N 跟 M E N 的发音是一样的，但是前面 W O 的发音不一样。 对，这英文就是一个这么混乱的一个语言，就只能这样。 哎，这么一看来，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啊。 是， 该一样的不一样，写着一样的又 没错 不一样哈， 就很讽刺。然后就英文拼写呢，就是多很多这种的问题 啊， 所以你不能光看个拼写，然后就觉得发音就搞定了，就只能给你个八成。 没错，不然为什么它每个单词都得有音标呢？ Yeah. 咱读音的时候一定要以音标为准， yeah. 而不是说人家长得什么样、uh-huh. 给它拼出来就行了哈。 Yeah， 好，第三个问题，他说 most of 这里的 t 呢，是不是完全省略了？跟那个 most popular 一样，还是 t 读成的呢？ no， 所以 most of 会连读，特的音会浊化成的 most of， 有一个的 most of， most popular 这个特一般是省略 most popular， 因为它一个特的音出现在一个别的爆破音的前面呢，一般我们都会省略。 嗯、 这个在我们那个三黄经有讲过， 嗯， 略读的技巧。 好。这些就是较为细节的问题了哈。第三个问题来自宋林、嗯、他说老师好，我也是两个发音问题请教。第一，看他列出了一些单词，像什么钢铁呀 iron 啊，对，什么哀悼啊， 对 mourn， 什么 are not 呀， Orient 啊 Warren 啊，这些单词当中的 R 跟 N 之间呢、啊、需要一个拼读发一个 Ren 的音吗？ 第一个词 Iron 不行，不会发 Ren， OK， 你不能看它拼写的方式，你要看它的音标，它是 I 再来一个儿化音二，虽然它写的会让你感觉是 Ren， 可是它的发音不是， 嗯， OK， 它的发音是 I 然后再来一个二 Iron， 嗯， 所以其实会添加一个 y 的音，然后后面三个呢，第二个词它也是一个 r 的音，然后带一个 n， 所以是 more， 是一个 more， 就是多少的多 more， 然后再来一个 n， 所以也不会发 rent。那后面两个呢 ，aren't 跟 weren't， 标准的发音是有这个 rent 的音， 嗯， 不过你说的快或者弱读的时候呢，它也可以走这个 r， 然后再带 n， earn， aren't， weren't。会见到，不过你现在练习的时候呢，我建议还是用 r 的音比较好。 好的，分情况对待、嗯、以及你现在练习的时候用哪个音。 嗯，对。 还有哦，像什么 日记、 啊、 diary， 对， 还有 海盗， 哎，这样的一些 i 这个 e 跟那个 r 之间呢、啊 嗯、 diary、嗯，这个之间需要加一个小小的一添加音吗？ 嗯、OK， 所以这个 diary 这里是需要的，因为它是 I 的音，然后再来一个二，那这就是两个元音连起来了，一个双元音连到一个元音 ，diary 有一个一的音，添加连读的这个概念，你得了解它是为什么需要添加。你这些答案你都能回答， 嗯， 你就简单了。Pirate 没有连续两个元音， 嗯， 它是一个 I， 然后后面带一个 r 的音，所以它就不需要添加一个 e。OK， 所以第一个需要，第二个不需要。 嗯，好的，第一个需要，第二个不需要。 嗯、 第四个问题来自王小北，他说：“老师、 嗯， 我就想问一个短语的区别哈，叫 with excitement 和 in excitement 有啥区别？”这个好讲吗？这个区别？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严格说，如果你在任何时刻用 with excitement， 你也可以用 in excitement， 用法是一样。 可是 我们这个表达会有感觉上是有区别的，这个语气啊、态度啊，或者你想描述的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用 with 呢，中文可以理解成带着什么东西。所以他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劲儿，他带着 excitement， 对，所以他是带着这个的感觉。那 in excitement 呢，是你沉浸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里面。所以我们 with 呢，就是我做的什么东西呢，是带着兴奋的动作。 OK， 我可能就跳起来了，我可能就是 I don't know， 眉开眼笑哈， 对，开始抖小脚啊， 高高兴兴 这样的。对，那 in excitement 呢，就是我这个人都已经进入到一个兴奋的状态了。OK， 所以就是如果我这两种说法呢，你可能会感觉区别不大，可是第一个是在描述你的动作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气儿、一个气氛、一个味道 ，right？ 然后 in excitement 是在描述你人，所以一个是描述动作，一个是描述人，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嗯， 那。在我们想要正常说有多么兴奋的时候呢，你两个都可以用啊，两个都没错啊，你也可以替换呢、啊、你可以描述人，你也可以描述动作，可是就是这么讲那么多，也就是让你知道 with 和 in 的区别是什么，然后你以后见到 with 跟 in 的用法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更容易可以懂到我们的作家或者我们说话的人呢是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嗯、 是内在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吗，还是一个只是描述动作 带着某种状态的、 嗯、是，对、 哦、 对。 那像您这么说的话，像 with 加上一名词或者是 in 加一名词，如果是同样的名词，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它介词本来的这个含义去做略作猜测？ 是，大部分的情况下你是可以猜的，然后如果你了解就是他们是怎么个用法呢，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也是对的， 嗯， should be OK， 因为它、 嗯、 这些单词它有一些习惯性的用法 ，with 呢就是带着什么什么， 嗯哼， 啊，带着高兴，带着兴奋，带着惆怅、 嗯， 带着什么， 对 ，in 呢更多的是强调这个发出动作的人和这个动作的主体，它沉浸在一个什么状态里面 ，Yeah， exactly， 好， 对。 好，那他就这么理解了啊。好，感谢王小北同学的提问。估计呀、是考试的时候或者是日常阅读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哎呀、 好，来吧，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情景学习了。大家呢翻开书第280页、我们看到第9季的第16集，人物事件呢是在菲比家的公寓客厅里啊。好朋友们都正在帮着他们呢搬这个家具呀、进来，这不是要 moving together 了吗？结果呢，这个外国朋友也真是非常的坦白坦诚，站在客厅都说起来了啊，也不避嫌啊。菲比就对麦克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就说希望有朝一日呀能够 getting married。但是麦克呢始终不能接受，无奈之下呀，他俩就当场原地分手。好，来听听今天的情景。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and I never really felt like I was missing out on anything, but it just it feels like now it's my turn to have some of the regular stuff. If you want to get married, why didn't you say something before?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 and I love you, and I wanted to live with you. Yeah, well, I want to live with you, too. I mean, let's do that. But I don't think I can. It was okay to move in when I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but I can't move in knowing nothing is ever going to happen. I said to bring the cushions up first, but no. Can you at least try living together? I mean, you might change your mind about marriage. Are you going to change yours? No. Me neither. I think I need to be with someone who wants what I want. But I don't want this to end. No, I don't want it to end either. I can't believe this is going to end. I guess I'll have my stuff picked up. 直接了当的外国朋友们，十句话以内就可以解决一件事情的战斗。哦、真的是非常是直接。 It's interesting, 因为就是没什么吵架。 对， 就是直接就两个人，因为他们两个人 和平的就， 因为他们的人物就是这么，他们就是十分真诚，对吧？ 真的， 我们 Phoebe 急了， 对我们 Phoebe， 我们也老说他是个 she's weird， right， 很奇怪，他是个奇葩。可是就是我们大家都挺奇葩的，只是有的人就比较会装 ，Phoebe 呢就不装，他就是怎么样的就直接给你说出来，然后给你。然后 Mike 也是这样的感觉 ，right？ 我特别喜欢他后面还说了一个 "I don't want this to end"， you know， 就是还很喜欢就，可是我不想要这样结束 ，right？ It's kind of cute， 真的，就是这两个人，这 很可爱。 这两个人遇到一起以后，这个对话就你一言我一语以后就句号了，就完了，就没有下文。 对 ，yeah， 太有意思了。大家同学们， 你们想想，如果这是情景是遇到你身上的话，你是不是会想说，哟，这话我也不能先说呀，要不先处处看吧。大家肯定都会这样子，对不对？ Yeah. 菲比正在大家搬家具的时候，就直截了当跟对方讲说，意思就是说我这一分钟吧都不想瞎浪费啊。 是，对。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搞清楚，对。 对，搞清楚这事儿有没有结果，没结果，那咱就甭浪费时间。 对，然后也不想那么多，也不会想到哦，我所有的朋友一整天都在帮我们搬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至少该相处个一个月再分呢？那别就直接， 对， 还没搬完就。 所以他从来不想这么多，也不想说，哎，我们要不要做给别人看一下呀？不然面子上也过不去呀，对不对？ 啊，也是， 是不是？那一般的人他就会想很多，就是等等等等这些，就万一处处看怎么着，这个就什么都没有，这一上来就说，你不行是吧？哦，行，那咱就别浪费时间了。 那就拜拜。 就这么着吧。啊，对方一听说，哦，你是这态度啊？你会改变吗？不会改。那 你呢？你改吗？我也不改。那行呗。 那我猜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赶紧打包走人呢？ 那就再见。 然后就走了， <Yeah. S 1> 就，哎呀，就这个情景，我们也读出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笑话啊！来吧，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台词。好，来 <Okay. S 1> 第一句， Phoebe 就一出场就说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哟， 他这句话意思是说，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啊， 嗯， 确确实实的那种过过一种正常的生活。我觉得这句话意含义挺多的。老师，您怎么理解他这所谓正常的生活？ 就是他出生长大，他小时候也不是个孤儿嘛，对吧？ 嗯嗯， 然后就只有他一个姐姐， 嗯， 然后姐姐也不怎么对他好，然后呢有个奶奶，然后奶奶对他很好， 嗯， 可是就是从出生的那一天一直到就是遇见到这些朋友，他就好像都是个非常非主流的一种长大的过程， 嗯， right？ 就很不一样。 所以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人家正常人该有的那些正常的从小的生长经历也好， 嗯， 正常的家庭也好，他可都是没有过的， 嗯， 所以他一开始啦就说了这一点，他就说之前那些我自己无法掌控的人生当中， 嗯， 我的生活是不正常的。 是，对对，然后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练习句子。 是，老师今天选了这一句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这个开头有一个 haven't exactly done something， 这个句型很常见，然后就是I don't know， 我们经常会说哦什么这个英文说话都是很直接，可是也有婉转的方式，然后这个这就是一个 OK， 所以我们说的就是 I haven't exactly done something， 这个表达呢就是我这个就是还离什么东西还差了点意思，差不多是一个这个意思，中文这样翻译出来。所以 haven't exactly， exact 是非常精准， 嗯， 对不对？完全达到一个什么东西， 嗯， 可是你没有完全达到一个什么东西，那就差了一个意思。所以就是他说我这一辈子呢，过一个针对一个追求正常生活呢，还差了一点意思，也就是说不怎么正常 ，right？ 嗯， 所以我们这样说的比较绕一点，可是是很常见的一个表达。 哦， 所以人家问你一个问题，比如 Henry， 你那个做完了没？然后我就说啊 ，I haven't exactly finished it。那这个就是说我没有做完，可是你说的有一点像，还就差了那么一点，我差不多了 啊，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做完。 对对，可是那对方的反应就是那就差不多做完了吧， 嗯， 可能就是最后还需要做一个点什么东西，然后就不继续打扰我了。 我没有完完全全的做完。 对，或者我也可以，你就说 Henry， 你是不是跟他说他胖了最近？然后我就说 ，Well， I didn't exactly call him fat， 我没有直接说出， 那么精准的说出他胖。 对对，我就说稍微婉转一点 啊， 也比如说你衣服看起来有一点紧啊，对吧？所以就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表达 ，I haven't exactly done something， 或者 I didn't exactly do something， 看情况。 好的，好了， okay？ 学会用这句型，那它的发音难吗？ 有一点难，因为我们很多学生就我们也喜欢就是说就这样，对不对？然后就是用 exactly 这个说法，可是很多的学生都会发成不一样的音，比如就是一个 exactly， 对吧？就是几个 exactly 都有，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来把它学好。 好 ，OK， 好，那我们这个开头我们有一个 I haven't， 那 haven't 这个特的音呢，我们就彻底的省略了，不需要它。 嗯， 然后我们要连读到 exactly，exact 的这个发音我们要注意。我们见到英文的这个 ex 的时候呢，它有两种发音方式。然后这个是没有规律的 ，OK， 你就只能记。这里呢，它的发音方式是浊化，这个"科"的音要发成"哥"，那这个"哥"跟 "z" 呢，就是 "z"。所以首先第一个门槛就是能不能发一个"哥"的音抱进去 "z"， 然后不要发成两个音，别发 "g z g z"， 是 "g z"。OK， 这是第一个点，然后这个对很多学生来说就有点难了。我们下周检查的时候呢，我这个应该会说很多次，不能发咯兹，要发咯兹，所以我们加前面的原因就是 a 咯兹。那这个 z 的音是可持续的，所以我们这第一个音节呢可以拉很长 a 咯兹。我们后面要加一个 a。那这个就是第二个门槛比较难，就是你从这个非常紧的一个嘴型，你看我的牙齿离得多近，要爆开嘴巴，有的学生呢是喜欢发成一个 z， 有先来一个 z， 再来 a z a， 一个 z a z a， 这样我们要 z， 要直接张嘴 ，OK？ 所以是 exactly 两个音节而已，我们不能多也不能少。exactly 这个 exactly 的音节呢就很难了，大家多花一点时间练习。所以从开头是 I have an exact have an exactly， 后面呢 cly 的音这个还行，它也是融合科的音跟乐，不要发成科乐 ，OK？ 不是可乐，是。Clearly, okay, exactly. 后面 had 跟 a 我们要连读 had a. 然后 normal 跟 life， 我们 normal 结尾的 l 的音舌尖要顶上颚 ，life 的 l 音呢舌尖也是顶上颚的，所以就是直接连发过去，融成一个 l 的音 ，normalize 这个 l。是 normal 的结尾，也是 life 的开头 ，normal life，OK，、okay? 所以是连着这两个词了。那整个句子就是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所以这句话的重点也是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的一个发音重点，我希望大家能够完完全全搞清楚和掌握的发音重点，就是 exact。 Exact, 对、exactly ， 这是 ex 加上元音的一种读法。 嗯哼 ，exact， 对，那也有别的，有科的音，就是不浊化，不过这个比较常见，所以我们就先练这个。 好，今天我们就先练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好，这是第一句话啊，我们又往下看台词了哈、啊，他就说。 他就说 ，And I never really felt I was missing out on anything。 当然了，我也并没有觉得说我 missing out， 我缺 少，我错过了， 我 缺少 了，我缺乏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虽然我没有过上什么太多正常人的生活。 可是我也没有觉得可惜或者可怜、或者什么的。 是， 对。然后就接着说 ，But it just feels that now it's my turn to have some of the regular stuff。 哦。但是我觉得呢，现在呀，该轮到我了，还有一个该轮到我了、啊，拥有正常的生活了， 拥有一些正常的时光的感觉，就是 他就是 正常人的 人生中呢是可以有那些较为残缺的或者是不正常的时光的，但是总该轮到自己有点正常的生活了吧？ 对对，然后 Mike 呢他就说 ，But if you want to get married, why didn't you say something before？ 好，麦克就质问他呀，当然也就问他哈、啊，就是说，你如果一开始，或者说你就是想结婚的话，哈、啊、，get married，、那你为啥不以前你不一开始就说呢？ 你怎么不早说呢？怎么到现在才说呢？东西都搬了一半了，然后 Phoebe 就解释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 哦，他说我只是不知道呢，我到底有多想。 对，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我有多么想要结婚 哦，就是 跟你结婚， 在不确定的时候呢，也不能直接就说出来说结婚想结婚， 对啊， 或者说不想结婚， 对啊，那个当时你记得吗？就是 Ross 只是说了一句，比比才意识到哦，好，哎，还是真是个问题，而且我还真的很想要， 就 是 说，如果连 Ross 都不跟他没有那番咖啡馆的谈话， 可能他们就好好的， 对他现在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呢。 对吧？ 那 所以他就这么说了。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连读。 哎，为啥选这一句呢？ 因为它很简单，简单的不行 啊！ 你看这里面没有一个不认识的字，而且这每一个字都是大家可能第二年、第一年学英语都会学到的词。 也是、啊， 可是 超级简单词的组合。 可是一旦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呢，一般学生也是听不出来的，因为它简单，所以它很难说，很难能听懂。这就是需要练习的，我们来练一些基本功。 好 ，right， 好，一个正常的说法是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OK， 那这听的时候 ，it's hard。我们来分析一下，开头有一个 because I 要连读 ，because I， 那注意这个 zai， 你注意下颚的动作 ，zai 要张嘴 ，za， 你看上下齿之间至少一个手指的宽度，我建议你们都一个半手指的宽度。za yi， 然后再咬下去，不要发成 zai zai zai， 你可以不要咬着牙齿说话。Because I just didn't， just 这特音 t 彻底省略 We don't want it, it's bad Just didn't Didn't 的特呢也彻底的省略 We don't want it 那 didn't 的 n 跟 no 的 n 两个都是 n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 n 把它们连起来发出来那就是 didn't know OK 不要发两个 n didn't know 不要停顿就连读 didn't know didn't know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much 跟 I 也得连读 much I 注意我们的下颚别 much 拆了 OK 那后面 wanted it want 的彻底的省略那就变成 wanted 那 wanted 跟 it 也得连读那就是 wanted it wanted it 然后 it 的特就省略 wanted it wanted it OK 所以这里面呢两个特音都彻底省略了我们来看整个句子是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 Yeah. 这句话大家可以自己去检查一下就是你没听老师读这句话之前、嗯、你能不能把它用自己的连读的感觉把它读出来其实也是对大家学了这么多年连读的一种功力的考验 是的、yeah. 然后现在呢、yeah. 老师这不教了给大家了吗教了 模仿读一下大家模仿读一下、嗯、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对连读有自己的掌握 对然后看你们的这个语速能不能提高、嗯、 稍微提高一点点 嗯稍微提高一点 啊但是提高的过程中呢不要忽略那些细节点就好了 对, 对那也不能出错对不能发错 这样的话就堪称完美了啊看同学们能不能够驾驭好这样一个简单词组成的连读的句子、 嗯、 啊恒恒老师每次给大家做出挑战都有些惊讶哈、啊、没有想到有时候是难词难句像这种就是简单词的不容易的连读 yeah 啊你们的人生中总是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哼哼出题的考验 拖着 啊拖着大家前行是吧、 yeah. 拽着大家前行哈、啊 exactly. 大家在痛苦中前行好吧这就你生活中你也可以用这句话就说我当时其实根本没有想得太清楚啊或者是说我也不知道我那会儿有多想要啊、 嗯、 等等 对 啊, 啊 然后他就对啊所以就是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多么想要这种东西然后就说、嗯、接着说 And I love you And I wanted to live with you 哎呦可真直接哈、 啊、哇、wow、 他真直接哈、啊、他说就是因为爱呀、 啊、 爱你啊还想和你生活在一起呀、 啊、对啊 就直说了哎 那 Mike 就说 I want to live with you too Let's do that Mike 也很直接 Mike, 他说 Mike 好可爱啊 对他说那我也想跟你住在一起啊那就住在一起咯 那就住呗 哎我跟你说啊如果这生活中人都这么说话的话那韩剧没法拍了韩剧看了四十集人家两个人一句话这种话都没说过 大部分的这些爱情故事的电影电视剧应该就演不下去了 演不下去根本演不下去 我们一定要有一大堆误会要好几层误会 对 It's like 盗梦空间误会我们才能继续演下去 真的 gonna be great 真的你这韩剧吧哎呦一会儿又飞到外太空了一会儿又回来了一会儿又怎么地了哈、 嗯、 好多空间的交集但是呢、嗯、从来没有人说出这种话 对啊 到最后一个人没了俩人也没了、 嗯、 最后也没人说出这种话、 嗯、 啊多么细腻的亚洲人的情感大家看看再后多么直接坦白的西方人的这种交流的方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学生有时候会问我就是表白怎么说 嗯 英文然后我就说没有一个词那大家的反应就是那多么奇怪你们从来不表白吗然后我说是因为我们都在表白所以不需要一个专用的词来代表这就叫说话 对吧、哦、 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没有就是那么重要到什么程度会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词 But that's why look right here right look what's happening with Mike and Phoebe 你们就是什么呀 对吧 有事儿说事儿 啊对就是说话嘛 没事一边待着有事儿说事儿 yeah, 有事处理事儿 我们没法有一整个三十集拍出来的东西最终有一个表白 we can't do that 对 too hard 你看老友记里面拍了这么多集里面爱情故事分分合合很少有说表白的这种 没什么。 十句话结束战斗，哎呀，这个太逗了，今天这一集哈。然后麦克就说：“那我也想跟你住在一起啊 ，Let's do that。”啊， 那就住呗。然后菲比就说 ：“But I don't think I can。” 但是我不觉得我可以。 It was okay to move in when I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It's okay to 搬到一起啊，住进来。但是前提是什么？当我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 未来不确定的时候。 对对，在未来不确定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步是可以跨的，可以走的 ，right? But I can't move in knowing that nothing is ever going to happen. 但是我知道。是吗 ？Nothing is ever gonna happen. 未来 就是没有未来， 没有结果了，没有未来的情况下，那我可就不能 move in 了。 对啊 ，right？ 就这个时候 ，Phoebe 就是说的特别清楚 ，right？ 就是说 太清楚了。 我稀里糊涂的时候，我能跟你 move in， 对， 但是当我一旦很清楚这事儿没结果的时候，那不行。 对，就是你两个人如果是在一起成长的过程中发现啊、 不 适合。不合适，那能接受 ，right？、可是现在就是知道你是完全不愿意，去结婚，有个未来，这样，那这就肯定就不行嘛 ，right？、没门儿，no戏，所以他就说得很清楚。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也挺对的，我觉得也很适合现今人们的这种婚恋观。 我也觉得 是，就 是、 好多女孩吧，老把自己的人生捆绑在一个男孩的身上，给他对他付出啊，有什么5年、6年、7年、8年、9年、10年啥的，对方什么也不给他，凭什么呀？是不是 ？Yeah， 凭什么？ 凭什么呀？就得像菲比一样没结果 ，Yeah， 拜拜 ，Yeah， 对吧？ 对， 所以就 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日子。 对啊，要所以就是 ，you know， it's a good way to you know think about the future， 来考虑到未来，这也是应该的。所以这个 Phoebe 的这个行为，她这个动作呢，也就是 she 我们英文有一个说法叫 she's cutting her losses。 哎，好，这说法怎么讲？ 就是你我们这个是在做，比如项目啊，或者I don't know， 这好像是从扑克来的一个词。Anyway， 你做一个项目，对不对？然后你这个项目已经投了，比如100万， 知道了。 然后你得再投个100万，也许，或者你突然间发现，哎，现在市场不适合有这种产品了，那我们就还是 cut our losses， 我们不再投了，我们不再继续烧这个资源了，或者浪费时间了。 中国有个好说法，中国有好说法叫及时止损。 哦、oh, ，Yeah， 停止损失， yeah. 及时止损，非常聪明的做法。 对，对，所以我们就叫 cut your losses， 你别舍不得前面的时间和钱， 对， 你后面就继续再扔掉时间和钱，叫 cut your losses， 止损，及时止损。对， 所以 Phoebe 的这个动作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俗语就叫 cut your losses。 同学们，你不要小看他的这种举动哦，在这种关头能做出这种举动的，说明内心非常清楚。 Yeah， 还挺强大 的，很理智 的， 很理智的人。要一般的女孩，那恋爱脑，那就投入进去了。 Yeah， I know。 然后最后就责怪对方说：“看，是你的问题，你不怎么怎么地，不对我负责，怎么怎么地，这地啊。” That's how people。 你自己在一开始在这个关头，你就得及时止损，这才是明智的。 Yeah。 啊，值得咱们的女孩朋友们学习一下啊。 Yeah。 好。 Yeah。 对了。 好，那个，所以那个 Phoebe 就说完了，然后 Mike 就说 ，Can we at least try living together？ 哎，还挽回嘛？他就说，那我们要不要试着住一下，不行吗？ 对啊，我们先给个机会吧。他就说这一句话，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句连读了。 哎， 那我们开头 Can 跟 We， 这个要连读 ，Can we 有一个 we 的音 ，Can we 跟 at。要连读 ，Can we at 有一个 y 的音 ，Can we at，Can we at 的特也会省略 ，Can we at least 的特也省略 ，Can we at least try，Can we at least try，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词组 ，OK， 我们至少能不能尝试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后面呢就是 living together， 没有变化，所以这句话是特别适合我们刚进来的。开始练这些实际发音的同学 ，Okay, you guys can start with 这一句话。Can we at least try living together? Yeah. 嘿，没有什么技术点。 That's it. That's it. It's very simple. 好，但是老师有能不能预测到同学们哪些地方会读错呢？ 这个 can we at 的这段 can, we 跟 at 的这个连读，有的学生会把它放 with、就把它弱化成一个音节，对，一定要保持两个。 行，那大家注意避雷避坑啊。 还有一个 下次注意一下。 对，还有 try 这个 tr 的音也得练，这个很容易出错。 好的。然后呢 ，Mike 就继续问他说：“你可以试试嘛？我的意思就是说 ，you might 怎么样？” 他就说 ，you might change your mind about marriage。 就是啊，你可能会改变你对婚姻的这个看法的。 对啊， 你跟我住在一起住会发现，哎呦，我这人太恶心了，你根本不想结婚，有没有可能？是不是？ 然后对啊，就这么说。那 Phoebe 呢，也考虑一下，他还挺理性的。然后他就回头也问了 Mike， 他就说 ：“Are you going to change yours？” 那你会不会改变你的看法呢？ 那 Mike 想了想呢，也很真实的回复了，就是 “No”。 因为他的前一次是吗，给他留下了惨痛的经历啊。 对，各种心里的 恐惧 啊，影，对， 阴影，心有余悸。他说：“ 阴影。”对，他就 “No”。那 Phoebe 就说 ：“Me neither。” 那我也不会。 就解释 I think I need to be with someone who wants what I want。 哎，这句话就把原因给出来了。 他 就说我想我需要的是一个和我有共同目标的人在一起， 那就是三观一致嘛。 哎，至少对未来的设计想法和计划也得是一致的。 是的，那这么一说呢， Mike 也觉得很合理，可是他就当然会伤心啊，就说一句最就是觉得很可怜的一句话，就是 "But I don't want this to end." 但是我不想就这样结束啊！ 太可爱了 ，so cute.、然后 Phoebe 就说 "I don't want it to end either." 那我也不想就这样结束啊！ 可是，然后 Mike 呢，他们两个的对话太可爱了。 真的，我觉得 Mike 他就想了想，然后就想说 "I can't believe this is going to end." 哇，真不敢相信，就这样结束了。 I guess I'll have my stuff picked up. 那我想我是不是要把我的东西都拿走？ 对，那我就把东西拿走吧。 就自己把自己一步一步往门外拽。 然后就走了。走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人也，他还说拜拜，然后剩下的人就拜拜拜，特别尴尬。 好的，那几个搬家具的朋友突然在旁边说：“啊，再见再见，走了，慢走， 再见再见， 慢走， 慢走啊，慢 走， 走好，小心注意头啊，地上都是东西。” 太逗了，这种对话真的特别特别符合那个文化下人物的个性。我觉得咱们应该向我们西方的朋友们学习一下这种直来直往的说话的方式啊， 会省很多麻烦I guarantee you。 但是中国人可能接受不了这种情感的直接，觉得过于直接以后自己好像有点脸上有点挂不住那种感觉。 You feel vulnerable, right? 因 为感觉就没有安全感了， 对， 突然间。Yeah, I know. 人和人都这样交流的话，就哎呦，就挺好笑的哈。好了，我们讲完了，讲完了哈，大家就各所需哈，学到你自己想学的部分。我们来请老师做连读示范，回来马上纠音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三句话，第一句是。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第二句是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 第三句是Can we at least try living together?Can we at least try living together? 好，谢谢老师。我们来听情景，回来纠音。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and I never really felt like I was missing out on anything, but it feels like now it's my turn to have some of the regular stuff. If you want to get married, why didn't you say something before?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 and I love you, and I wanted to live with you. Yeah, well, I want to live with you too. I mean, let's do that. But I don't think I can.It was okay to move in when I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but I can't move in knowing nothing is ever going to happen. I said to bring the cushions up first, but no. Can you at least try living together? I mean, you might change your mind about marriage. Are you going to change yours? No. Me neither. I think I need to be with someone who wants what I want. But I don't want this to end. No, I don't want it to end either. I can't believe this is going to end. I guess I'll have my stuff picked up. 哎呦，这些演员的台词节奏掌握的好好啊，简直。 嗯， 真的，台词真的是念得好，演得好，演得好，演得 好，好有好好伤感啊， 好入戏呀、啊，给人的感觉是、啊 yeah. 哎呀，真不错，真向他们学习学习。好，来了，先把读音读准，开始。上一次的作业、 okay. 三句。 上周第一句是 "We'll see where it goes"， 第二句是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第三句是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Magni。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It's 不要发 it's 的这个音去掉。 穆林森。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可以 idea 不要有一个 yeah 不要爆发，不要有一个头重脚轻的一个感觉。 春暖花开。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About 的特没省略，你 about to 你变成 to 了， 嗯 ，OK 省略比较好。 圆圆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Sounds good, I think. 双木林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That's very good. 一片云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Faith 不要发 faith。 Warmer. We'll see where it goes. Will 有一点的音了 ，will 的不要儿化音。 晨晨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In 的这个 in 没发出来，你好像 faith in 变成一个前鼻音了。 薄荷醇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In 的要咬舌尖发 n。In the. Why?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Faith 要张嘴发这个双元音 a e 不要发 c a. I Chloe. We'll see where it goes. Where 没有卷舌，你一定要卷舌，不能发 will， 要 where。 I Chloe. We'll see where it goes. Where it.你的 R R 的音舌头不够卷，要再卷一点，你现在都是靠嘴唇 Where with 变成窝的音了。 Sophie、Sophia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挺好的，没有什么问题。 贤、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Loss 发的是 L 是 L 啊，要张嘴。 吴敏。 We'll see where it goes. Where 不是 well， 这个 where 是原因是不一样的。 对，稍微不标准啊。金宝、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Loss 这个 s 的音没出来，你好像就直接进入 f 的音 ，lost faith， lost faith。 睡莲 ，We'll see where it goes. Where it 不是 where。现在后面这个 red 的音节丢了，然后变成 t 的音了。 索尼。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Faith 不是 fit faith. Barbecue.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Faith 不是 fit faith. 田园。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About 不是 but。是 bau 薄荷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Lost 的了音别发成呢 nas. Maggie Yang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Say 这个 say a